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VIP Kid 诵读有我相伴，我是 Ethan。 What is pink? By Christina Rossetti。 What is pink? A rose is pink by the fountain's brink。 What is red? A poppy is red in its barley bed。 What is blue? The sky is blue where the clouds float through。 What is white?A swan is white, sailing in the light. What is yellow? Pears are yellow, rich and ripe and mellow. What is green? The grass are green, with small flowers between. What is violet? Clouds are violet in the summer twilight. What is orange? Why an orange? Just an orange. 什么是粉色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什么是粉色的？玫瑰是粉红色的，在喷泉边缘。什么是红色的？罂粟花是红色的，长在大麦床里。什么是蓝色的？天空是蓝色的，在云朵飘过的地方。什么是白色的？天鹅是白色的，在亮光中航行。什么是黄色的？梨子是黄色的，又浓又熟又纯。什么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夹杂着几朵小花。什么是紫色的？夏日黄昏的云朵是紫色的。什么是橙色的？橙子有什么疑问的？橙子就是橙子。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间的出境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出境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宛平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Thank you. 书香， 一片深情， 一段回忆， 一种人生。四十载岁月，文学一直滋润我们的心灵。四十年光阴，阅读始终陪伴在你我身边。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打开文化之门，细数四十年阅读方式的不断改变，回溯作家文学创作的点滴瞬间，再现文字与声音世界的完美融合。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让我们一起回首四十年我们的阅读，我们的阅读。 我看见翅膀在飞，灰色的鸟儿跟随，我又看见树叶在飞，风在跟随。这首陈明的《我在飞》是1997年推出的歌曲，也就是20多年前的作品。当时这首歌的词作者不仅给歌手写歌词，也开始给杂志写专栏。到了2007年，他成了一名编剧作家，代表作当年红极一时，有陶虹、张涵予主演的《动什么别动感情》，还有徐峥、张岩主演的《结婚进行曲》等等。他就是赵赵。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在北京电台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声书目中，我们看到了赵赵写的《动什么别动感情》这本书。今天我们就来和作家赵赵聊聊创作的故事，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作家赵赵。欢迎赵赵。 米夏你好，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你们好，我是赵赵。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 那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的题目，赵赵担任过很多电视剧的编剧，很多剧本后来也改编成小说出版过。我们的问题是，下列哪一部不是电视剧剧本改编的小说？有这样几个选项 ：A. 动什么别动感情 ；B. 结婚进行曲 ；C. 丫头 ；D. 穿动物园的女编辑。您认为这几个作品哪一个不是电视剧剧本改编的小说？那其实说到创作啊，可能喜欢赵赵的读者，他们会上网搜一下，发现，我喜欢的这个作家最近创作的消息其实是比较少的，无论是电视剧、小说，好像不怎么写了，没有什么出版的新消息啊。在这儿，我们要问问作家赵赵啊，最近忙些什么？ 忙着写一个网剧。 哦，写网剧是吧？要跨界了已经。 也不算跨界吧，因为现在好像在电视前看电视剧的人已经慢慢的没有在电脑前在手机上看网剧的人多了，这也是时代所趋吧。 大屏变成小屏了。 对对对。 所以 赵赵一直还是走在这个时尚的最前沿，应该算是 被迫走在 被时代浪潮推在了最前沿在写网剧啊。那么能说一下在写什么领域的吗？什么内容题材的？ 写的还真是行业剧。 哦，写的是行业剧。 写的是这种五星级酒店的故事。 哦，哎呀，这个应该很值得期待啊。其实熟悉您 的写作风格啊，喜欢你写作风格的一些读者，他们会关注，包括有一些人对您的评价。那著名的编剧策划人史航先生评价你2013年推出的小说《丫头》的时候，他曾经说：“哎呀，这本书精细地描绘了人生必经的那种窘境，又给出了一些有益的提醒和启蒙。这是一本又精明又厚道的纪实小说。”然后他还给您一 title 说，赵赵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三仙姑啊。这个我要先问问小强，这三仙姑要是不放在这儿，它是个啥意思？ 三仙姑实际是一个反面的人物，赵树里的小说嘛，《小黑结婚》里面的，他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感觉好像是 就是讽刺我的呗， 讽刺，好吃懒做那种 啊。那您对这个史航先生对您的这种讽刺怎么看？嗯， 习惯了嘛，大家就是互相讽刺呗。 其实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其实赵赵跟赵赵聊天特别轻松，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有个愿望。这个我跟他比较熟嘛，所以比较了解，好像小时候特别想当个相声演员， 对 啊，想当相声演员啊。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就每天啊，他就是在那个收音机里7点到7点半有一个全国的相声和轻音乐联播、 啊、相声和轻音乐联播、啊、 对对对，是叫这名吧、啊、 我记得这个还真是一种跨界的融合。 对，我就每天都听，所以那些相声我基本上都能张嘴就来。 哦， 对，然后我就特别想当相声演员，但是后来我发现当女的还真没法当相声演员，因为她那些伦理梗啊什么的、嗯、你 没法用， 你接不住。 嗯， 那就放弃了最初的理想、 啊、最初的理想是一个相声演员哈。 对对， 赵赵呢是生于70年代啊， 嗯， 说3、4岁的时候开始编创故事，那时候正好是70年代的时候。后来的创作包括写一些专栏啊，这种笔触非常的犀利啊，文笔也特别的流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当然有问你说这写为什么写的这么好，是不是读了很多书的时候，你说我读的书大多都是小时候读的，就还真是70、80年代读的书，那个时候都读什么书，对你后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开始不知道就逮着什么读什么，因为小时候读的就是你能够看的书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有一个哥哥，他是学哲学的，所以他接触的东西可能稍微前卫一点。后来他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本3毛的《撒哈拉的沙漠》，我一下就看惊了。我说：“咦，我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东西，就这么轻松，就像没有任何的，就是技术在里边，就是可以像普通人聊天一样说话。”我原来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写法，就类似于专栏的写法。我觉得那个是给我打开了一扇门。后来我大概5、6年级，我妈正好在厂子里是做这个图书管理员的，然后我就没事去她那儿翻，我看到了一本是花城还是类似于这种杂志上有一篇王朔的《空中小姐》。 哇，那她最早的一本， 这我也疯了，看疯了。我说哎，原来还可以这样写，就是我觉得像王朔、三毛，然后到后来写专栏的时候的黄海东西，他们都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我现在知道原来文学它是有不同的东西，我们以前看的东西太沉重了。嗯， 后来因为这个赵赵的文案写得特别漂亮啊，被南方的名编可以说黄爱东西看中了啊，开始写专栏。90年代末的时候是名噪一时的专栏写手啊，从南写到北，从东写到西，当时是20多家报纸，同时还兼任了3家广州时尚杂志的北京记者站的工作。 我现在想想，我那会儿真是不嫌累 啊，那个时候 还是年轻， 这是90年代的事儿哈。 对对对， 啊， 其实我那时候正好就跟赵赵认识了，当然我是在一家那个流行音乐的杂志做记者。编辑，我那时候真的就看到赵赵的文章，我觉得特别省事儿，基本上我根本就不用改，然后直接就全发了，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特崇拜吧？ 当时我不是崇拜，当时觉得好像应该认识一下，然后可以一块儿聊聊天啊，喝喝酒啊，这种。 那当时小强，喜欢赵赵的文字啊，你觉得他文字是什么风格？ 他那时候唱片公司文案嘛，一般来讲，当然以前都特别简单，基本就3-2句。他经常 有点像写广告的 slogan，对对对，但他基本他能写出很多人的那种感性的东西，这个我当时我觉得印象特别深。 就能抓住你一下。嗯、 对对对，他能把人很立体写的，我觉得是看他的东西就能知道这个人物是在做什么，然后这个人物就这个他这个歌手的话，他是有什么动态，到他的甚至也形象能感觉出来， 就一下和这歌手就拉近距离了。 对对 对, 对， 就因为有时候你这个歌你不一定能，其实你可能你自个儿都不喜欢这歌，那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把这个歌手写的特别有意思，让大家 你因为喜欢这歌手，可能喜欢这个歌， 对， 或者说他这个形象是很可亲、很感人的， 对。 说到创作，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在北京电台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声书目录当中，还有一位京味作家，这就是刘一达先生。他也接受了选题策划人小强的采访，说出了他因为创作成为京味语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听。 三十年前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奠定了一个这样的基础，一个呢要向老舍先生学习，另外一个呢就是向这个曹雪芹啊，这个《红楼梦》学习。那么学习他们的什么呢？就学习他们的语言。现在京味小说语言已经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就是说这个语言不是我刘一达发明的，而是我继承的，我是一个传承者。那么传承到我这儿这个年龄段的话，应该是第四代了。第一代呢就是曹雪芹先生，他这个《红楼梦》里边使用了大量的北京土话啊，一些口语啊，包括一些这个土词儿啊，《北京话》这本书里边详细的罗列了、分析了啊《红楼梦》的这个啊京味语言的特色。第二代人呢就是老舍先生，跟老舍同时代的还不少呢啊，比如说这个啊梁实秋先生啊，比如张恨水先生，但是以老舍先生这个为代表啊，他的这京味语言的这个特色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呢老舍先生呢他也超越了这个谁，超越了曹雪芹。因为如果说红楼梦的语言的话他还有点半文半白的话，那么这个老舍先生的语言就完全是用大白话了。老舍先生之后呢，那么就是这汪曾祺啊、陈建功啊、邓友梅啊、刘少棠啊，他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人他们的这个语言啊，就京味语言也是非常鲜明的。之后就到了我这一代，不光是我啊，比如说叶广芩呐，还有王朔呀，还有什么的，都应该是属于新京味儿，就是第四代了啊，京味儿的这个语言的代表了。因为我们的这个京味儿语言呢，它不是说你用了几个土话，而完全是用的整个它这语气语感，就是写作的这种叙事的语言，它是用京味儿，已经就是跟那个土的掉渣那个老北京那土话啊，已经不一样了。啊，他已经受过什么呢？受过普通话的这种洗礼了。 我们知道赵赵后来开始成为电视剧的编剧，特别是陶虹、张涵予主演的《动什么别动感情》，徐峥、张岩主演的《结婚进行曲》，这些作品非常的脍炙人口，而且风格非常的幽默风趣，可以说一炮而红。后来她成为颇受大家瞩目的70后女编剧，还被人冠以女王硕、女老舍这样的头衔啊。说说当时的情况。 就是他从来不认可，从来不承认。 对，这样太尴尬了。对， 对，就是这 title 你觉得太重了。 对呀、啊，这都是我太尊重的人了。跟他们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是有点惭愧。 嗯，那我们来说说这两部作品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动什么别动感情》还有《结婚进行曲》。 其实当时是因为王朔看我经常，因为我都是到处都是我的专栏，他可能就能经常看到，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人能写剧本然后他就找到我，就说哎，他说我觉得我看你写你妈写的特逗，因为电视剧他其实写家长里短的东西嘛，他可能就是通过我写我妈那些绘声绘色的东西觉得我有这个能力，然后就找我写，他说他想写一大家子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题材可能还挺适合我，我挺适合写群戏的，就一大堆人在聊天，让像我后来写时尚女编辑也是写的这个一大堆人在这个编辑部里，后来我现在写这五星级酒店一大堆人在五星级酒店里，对，我觉得他啊挺有慧眼的，我喜欢这些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其实不爱写群戏，因为你要把每个人写的不一样， 对。 然后每个人还都要很有意思， 那是一个群像的作品。 但是我喜欢，因为我就是朋友，从平时聚会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观察，喜欢不同的人，他们有什么样典型的动作、典型的语言，所以我就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写第一部戏的时候就遇到王朔和刘震云，他们两个基本上对我就啥也不管。 哦，什么都不管， 啥都不管。 我以为他们会帮你，可能会比如说一些结构啊，一些什么。 他们就是你去写去吧，爱咋写咋写。我觉得现在的新人，他其实出道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压制。然后今天可能投资方就来给你提他这个要求，明天可能这个导演又给你提他这个要求，那他俩就不管，他先让你随心所欲的去写。那真是一个创作相对自由的时代。 嗯，这是当年的一个创作环境啊。 对， 刚才说到了动什么别动感情啊，是一个群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性格特点。那作为他们的缔造者，编剧，作为这个小说的作者，在人物塑造的时候，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是第一次写戏嘛，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后来这个王朔跟刘震云呢，就说你就找原型，说你身边越找熟悉的原型，你就越好写。所以我在《动人别动感情》里用的原型非常多，很多人在生活中都 来，你说说周围。 亲朋好友， 亲朋好友呗，里边韩颖老师演的那个老太太，那就是我妈。对，各种典型行为。然后里边有一个就是李乃文演的角色，他演一个作家，那个就是当时还没有大红大紫的石康。对， 石康。 对，当时李乃文为了演石康，还我们把石康还叫到剧组，让李乃文观察了一下。 这些人物都是你熟悉的？ 对对对，就像又过了一遍生活似的。 哦， 其中还有一个以他为原型。 也不能这么说，只 有你的影子。 他的职业跟我有点像，因为我在去唱片公司工作之前是在房地产公司，所以房地产公司很多东西我很懂。 嗯， 我讲的那个陶虹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是在房地产公司做助理的。 嗯，其实作家写来写去还是写自己，写自己的生活啊。那在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活动当中，北京电台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声书目录当中，王海玲老师的作品《新结婚时代》也在其中。后来这部小说也改编成电视剧拍摄并播出。我们也来听听王海玲老师作为编剧对挑选演员的一些想法。 《新结婚时代》他不演，郭晓东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给父母，你看他走哪儿从来也不避讳自己是农村人。他当时拒绝的理由特别简单，他说他刚演了一个玻璃婚，也是演和梅婷，也是演一个就是农村男城里女的结婚模式。后来他说故事都一样，我说一个演员怎么可以这样呢？故事从古到现在都一样，你挑出就几个命题，什么所谓灰姑娘事了，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了，都一样的，没有什么，但是能延伸出无数个不一样来。为什么细节不一样，对吧？后来郭晓东不经意流露出一句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这么抵触。他说了说了说了漏了嘴了，他说我们农村人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农村要是娶个城里的媳妇儿，那还不得捧在手里啊，哪可能让他去刷碗去怎么着。哎，我说小东，原来你是为这个呀，如此之狭隘。然后他笑起来了，从来没跟我讲。 刚才我们提到动什么别动感情这部电视剧当中，很多演员今天都成了那个大咖了啊，非常红，当红的一线的演员。那当时这部作品是如何从电视剧剧本改编成小说的 啊？就那么改了呗。因为实际上我没有写过电视剧，所以我当时的剧本就特别像小说， 就是先是文学化的那种。 对，因为我后来因为我自己也写多了以后，我才发现没有描述，人家上来就咔咔某某冒号就开始说话，顶多加一个神情，就我把那剧本写得像小说一样，写很多就是情景 描述，话语对话之外的东西。 对，但是他们都不管，就是你爱怎么写怎么写，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写多了，可能对演员也是一种帮助，更容易让演员进入那种情境。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人演员不看，人就看自个儿对话说啥了。但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陶虹看完这剧本，他就发现这剧本跟他以前看的剧本都不一样，说这剧本写啥了呀到底。因为你写的是生活状态，是生活流的一个故事，就是一大家子人每天发生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他没有一个说我特别强的主线，所以他就说我不知道这在写啥，但是又觉得特别有意思。据我所知，他是当时好像拍过很多戏了，已经，他说他很红， 但是他把这个剧本就留下了。 他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对话，而是有情绪、有文采在里头的一本文字的东西啊。 另外，其实我觉得像你写好多描述，可能对导演来讲，它是个限制。导演会觉得又怎么把我的活儿干了？ 对，但是他们就觉得这属于编剧傻卖力气嘛，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公布唐娟啊，为我们后来从这剧本变成这个小说，可是这等于说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就按小说这模子写的，那么也进入了我们北京电台改革开放40年有声书目录当中啊，也是我们非常珍爱的一部作品。小说、电视剧、京味文学是直面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家们用创作来展现生活，也展现人物，展现时代。那有关作家创作的话题，我们会在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当中继续为您讲述。我们一会儿见。 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心里的那个跳动，那稀松平常的一些点点滴滴，在此刻加深。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加油干》，王磊、施鹏作词，楚贵人作曲，施鹏演唱。 咱中国人就要有中国范儿，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兑现，干事就要干出个模样来，不到长城就不算是好汉。咱做出成绩给大家来看，全世界纷纷都给咱点赞，咱为了中国梦必须奋战，创造出奇迹才能够不凡。加油干，嘿，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苦不怕难，加油干，嘿，中国梦必干。嘿，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香，一片深情，一段回忆，一种人生。40载岁月，文学一直滋润我们的心灵。40年光阴，阅读始终陪伴在你我身边。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成长史。打开文化之门，细数40年阅读方式的不断改变，回溯作家文学创作的点滴瞬间，再现文字与声音世界的完美融合。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让我们一起回首40年，我们的阅读，我们的阅读。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是北京电台有声书专题系列，用文字用书籍展现改革开放40年北京人的生活和时代的变迁。在这套书目当中，包含了改革发展篇、时代变迁篇和情感篇三个部分。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作家赵赵，和我们用创作的角度一起来聊一聊巨大的变化。再次介绍我们的嘉宾作家赵赵，欢迎赵赵。 米夏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赵赵。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二位是故交啊，已经认识20多年了。那我们知道赵赵担任过很多电视剧的编剧，很多剧本后来也改编成小说出版过。我们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下列哪一部 不是电视剧剧本改编的小说 A 动什么别动感情 B 结婚进行曲 C 丫头 D 穿动物园的女编辑，您觉得哪一个不是电视剧剧本改编的小说呢？我们知道赵赵的很多作品，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可能是动什么别动感情。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电视剧的片段。 你们中年妇女喝多的样可真够大的。 我下个月才27岁呢。 真老。 成熟，这叫成熟。注意一下你的措辞。27岁是全球女性的黄金年龄，是收获的季节。 27岁为什么是全球女性的黄金年龄？ 因为我27岁，我多大，全球女性的黄金年龄就是多大。 可你又收获什么了？ 我收获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 祝贺你，谢老板。 我，你得说崇拜我。 我崇拜你，你快下来好好走。又怎么了？啊！ 我下个月就27岁了。 好事儿啊，黄金年龄。 凭什么我在黄金年龄还是事业无前途，恋爱无出路啊？ 你不要跟比自己强的比。 嗯？ 你得学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听到刚才的这个情节，大家可能就回到了小说当中，回到了电视剧的情节当中。那在这次北京电台的有声书目中，我们也看到了赵赵创作的动什么别动感情，我们赋予他有声语言的这样一个外壳，重新展示了他的这种魅力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表格当中看到授权人是赵赵自己，说说和我们北京电台是如何结缘的。 嗯，我和北京电台的接触还真早了，在我唱片公司的时候，就跟电台的 那是什么时候？ 1995年就已经跟电台的很多人很熟悉了。尤其我小时候又是听着电台长大， 听着相声， 有电台情 节，对， 听着是文艺广播的相声。 后来这个动人别动感情播出之后呢，就是北京电台做了叫广播剧吗？也不算吧，不算广播剧， 好像就是两个人对播的，类似于广播剧。 对， 然后还是演播吧， 广播小说 演播， 广播小说，对对对。就是你小时候，我小时候听什么关山呢，什么王刚啊，什么曹灿啊，他们播这些东西，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写的东西也在电台里播出来，我特别开心。 我记得好像后来还有一部书，好像是刘思佳和罗冰演播过一部， 那个是 结婚进行曲， 丫头。 丫头啊， 对，对，因为刘思佳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主持人。 那我们在采访您的一篇专访中看到啊，你说：“哎呀，其实我比较懒，我不怎么爱写了。”然后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啊，这本小说让你其实就有一点纠结，它的名字叫《愿一切安好，往事不回头》啊。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赵赵和小强就笑了啊，为什么会笑呢？ 因为这个肯定不是我起名字的风格，我 太文艺范儿了，这不是他的感觉，就是 太当下小清新了。这个不是我的。其实我最开始想的是没有岁月可回头。这个是叶舒瑞的奉献吧？ 对， 好像是那首歌词。我自己就觉得这个很有回味，而且其实也很顺。但是呢，那个编辑就说：“哎，你不知道，说姐现在都流行那种特长，中间还有断句的那种名儿。”后来我就爱咋地咋地吧。 其实超过8个字，中国人就记不住了。而且你这个题目啊，你要 不想书名， 没有岁月可回头，基本可以吸收我这个年龄段的啊，我一定会看看。但是愿一切安好，往事不回头，你吸引的是20来岁的这个读者啊，这个群体可能 不大一样啊。 对， 所以一个作家他一生可能写过很多作品，有的他很中意啊，有的呢可能就有点像赵赵对这部《医院一切安好》的这种比较复杂的感觉。 对对对，安好去吧。 不过这本后来我还真买到了，但我还没有开封，还没有看哈。好像说是一个什么以前的一个小说的合集， 重新出的。 刚才赵赵在说这个书名的时候说太当下文艺小清新啊，就是你写陈明演唱的那个《我在飞》的时候，你是一个少女，你的诗也那么清灵，那么清纯，那也是那个时代的小清新啊。你怎么看待现代这个时代的文艺小清新？你那个时候是文艺少女吧，文艺青年吧？你觉得当你走到40岁的时候啊，从80年代到现在啊，40年过去啊，你从文艺少女、文艺女青年，后来又转化了吗？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视野上的转化吧。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个不断否定自己、推翻从前的自己的过程。但是真的到了40岁以后，你就开始包容，开始接受，你会觉得没有必要去否定它存在过，就是说明在那一刻它是有意义的。就像现在，比如说很多文艺小清新，我可以不喜欢，但是我能够接受。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视野上、高度上、态度上的一种变化，就是人整个变得慈爱了， 就是一个人的涵容能力变强了。 对， 所以孔子说40不惑不是假的。我觉得古人今人都一样啊，到了40岁可能突然间有了一种这种生命的扩大。所以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作家还是写手，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挺重要的啊。先不说就有了视频、有了影像记录的这几百年、一二百年啊，就之前这个东西记录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作为一个作家，赵赵如何看待写作这件事儿？ 我觉得写作其实第一点肯定是写给自己。就像我以前为什么那么爱写，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不明白，我想不明白，那我就靠写，可能慢慢还反而写明白了。可能是因为不会说话吧。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梳理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当然专栏跟电视剧啊它又不太一样，因为电视剧啊小说它有一些时代的交代，有一些铺陈，那你可能就记录下来那个时候的特点、文化特点、时代特点，我觉得它可能更有意义一点。 它也整个的这个体量来说，它也更宏大、更庞大一些。 它不像专栏，可能我上来咔，首先就抛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小说、影视剧，它会有一些前后的交代。 就是对于时代本身的那种记录。 赵赵有本书里写啊，说于自己是波澜壮阔的几十年，于历史长河不过是一滴水的有无。我觉得这个话其实跟咱这个主题也特别的像，所以我也放到这儿了。我觉得这个这当时怎么理解这句话？ 其实说的小一点，就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们就是努力的做好自己。我记得是穆旦有一句话说，才知道我原话我不记得，但意思就是说，才知道我这一生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看明白了，返璞归真了一种状态。 对对，我很努力的做一个平凡人。 对， 这个确实啊，我觉得赵赵的文字是一个很通透的，就是他是一个很通透、很聪明的这样一个女性作家啊。那在我们北京电台改革开放40年有声书目录当中，也收录了京味作家刘益达先生的北京话。在接受选题策划人小强的采访中，刘益达先生也说出了这部作品被北京电台录成有声书之后获得的反响和他个人的感受，我们来听听。 这是一本能听的书，在这个出版之前啊，就跟咱北京广播电台联系上了，他们呢找了一个最优秀的吧，或者说他语言也是最有特色的郭伟小伙子吧，由他来录的。他录的这个效果一看，现在看效果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嗓音呢非常有特点啊，比较这个厚重吧，而且呢带有一点沙哑的这个沙哑的口，这个特别符合这个京味儿吧，效果非常好。那么现在呢这本书呢 之所以受欢迎啊，能够大卖吧，也是跟他的这个功劳有很大关系啊。因为现在人们的这个生活呀，都是以这个手机为主了啊，他的阅读方式也变了。但是呢，他有一点啊，又回归了，就人们现在又喜欢听广播了啊，因为广播呢，它省眼睛。开车也好，或者说你干点什么事儿也好，听听啊，这个电匣子吧，是吧？所以他呢又省心省眼睛啊，又省事儿，所以现在呢电匣子又吃香了。 北京话这本书涵盖了北京话的探源、发展、特点和应用各个方面，书中每一篇都是随笔小品，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如同老友会面，春风拂面，心旷神怡。下面我们也来听一段由我们北京电台主持人郭伟播讲的北京话。 北京人把追根溯源叫倒根儿，对北京话倒根儿，就跟对北京人倒根儿一样，是一件扯不清理还乱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历史上北京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首先，北京人是个模糊概念，因为北京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根儿在北京的人非常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例子，朋友聚会，饭桌上坐着十个人，您如果跟大伙盘道，您是哪儿的人呢？可能有八个人会说，啊，我是北京人。是啊，他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工作有家室，有孩子有户口，怎么能说他不是个北京人呢？但是如果您接茬问，您的老家是哪儿啊？可能这八个人里边会有六个告诉您，我老家是河北的。我老家是山东，啊，我老家是江西等等。您要是追着问，您家在北京几辈了？估计他们当中能说出超过三辈的人都不多。当然，有的老北京人会说自己是满族，老祖在齐，老家地起就在北京，老家压根儿就在北京。但他说的这个地起也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满族人的根儿在白山黑水，也就是长白山和黑龙江，清朝进关到现在也就是300多年。 喜欢赵赵的读者有的时候会关心，哎，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啊。他的回答有他的风格，我最近比较懒。但是听了他刚才的和我们的聊天，其实也不是懒，他是有选择了，不急于那么非得要写点什么证明我的存在啊。有些东西我宁愿不写，或者说我在等更好的机会啊。然后史航先生曾经对您的写作做过这样的评价，他说赵赵的写作有一特点，老有一种习作感，你说他在讽刺你吧，但是你也很认可很受用，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啊。你老怼一个人，老说他，然后他还挺受用的，还天天老乐，你说怼 他 的人水平得多高？ 我觉得他说的对，因为他可能知道我的审美，我不喜欢看一个东西太圆熟，因为我觉得一个圆熟的写作就让你看就是，哎呀，他写的好熟练呢，就他有点油了，可能用现在的话说他有点油腻了。我觉得这种圆熟的东西它缺了一些青涩的真诚在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他说习作感为什么喜欢，因为我觉得这里边有一种还很小心的尊敬在， 有一种敬畏在里头。 对， 有一句话叫没有任何一种深刻的相处，仅凭技巧就可以完成。哎，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原神倒是很好。 对，当时他在做专栏作家的时候，其实很多我觉得那个文章就有那种技术感，应该是这样吧。 对，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写专栏了。 哦， 不写恶心了。 就任何事情我觉得想写的话其实有套路的， 是有套路， 就是往里一套啊，手到擒来。 对对对， 就是你看一件作品，这个作品是有他创作者付出很大心力啊，很多的这种精力和情感在里头的，和他就是夸夸夸就三两下就给你放在这儿， 行活。 对，那种 可能太多 了，感觉不大一样 了。所以我觉得同时你看那么多杂志，那么多报纸，我就大概得有几十家，那时候这不少， 他必须得行活才能完成。要不累坏了啊。那现在如果再进行创作的时候啊， 咱已经不做行活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状态？ 就是我为什么后来不写专栏了，是因为我觉得专栏的篇幅有限，它有些东西其实不是能交代清楚的，比如我说一个观点的时候，它其实是有情境的，那你在专栏里交代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那些话显得特别哗众取宠，就特别的像广告语，我一下要抓住你的眼睛，所以我觉得是一种误人子弟，如果真的有人信了的话。所以我为什么倾向于写小说写影视剧，就是因为它有铺陈，你会知道我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喜欢的人物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一种有责任感的作家在写的东西。 嗯，他更加的自然啊，他其实他有， 你会知道我为什么让这个人这样反应， 而不是仅仅为了抓住你。 对， 另外我好像看你说就是后来你在写作的时候对自己的文字也有要求了。 对，我现在在看我以前的文字，我就恨不得上手改，你知道吗？